所有，往事历历如昨，我付出那么多，可怜的是你，竟一无所有。 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啊，孤井大坝的墓，吉隆坡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井大坝的墓，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是时时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 色修行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蝙蝠在线，如意相随，阳春风月，金正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蝙蝠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蝙蝠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当姚明高举着红旗健步入场的时候，当张一鸣代表全体运动员在五环旗下举手宣誓的时候，人们是欣喜地发现了中国奥运装是那么完美无瑕，以红色、黄色、白色这三色为主基调的中国奥运装穿在运动员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东方男子的阳刚之气和东方女性的柔美之态呀。那么以西装做国服，多少有些令人呢感到意外。你想啊，国服为何摒弃中国传统而选用了洋装啊？红黄白三色的根据又是从何而来呢？这里边啊，多少事儿，多少是是非非，多少讲究，那多着呵了。众位要不烦的话，就请您呢耐着性子慢慢的听我慢慢的到来啊。且说此时看台上的观众情绪是空前高涨啊，开始品头论足了，大伙就看着，哟，中国奥运装太漂亮了。刘瑞奇美了吧滋的坐到旁边听着，脸上露出来笑容啊。那么光荣背后就是辛劳，成功背后就是奉献，荣誉背后就是付出。回想起那些紧张而忙碌的工作画面，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啊。今天呢，我就挨着样的给您大家说一说啊。这故事一，定款 着色不由人。哎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什么的都有。自从2006年成立了办公室之后，来自全国的热心观众如何设计什么道理纷纷们到了办公室，干什么呢？要说明自己的创意，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根据是什么，出自是什么典故，当当当当当。而且专家们经过样样评审，看着眼前眼花缭乱的服装啊，光彩夺目啊，看的眼都花了。那可不是说着玩呢，那代表国家的名片呢、啊，尤其在中国的北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因此中国运动员的服装是特殊使命，必须慎之又慎，好之又好，那能随便通得过吗？咱举几个笑话。有的人说了，我建议那女运动装啊都穿旗袍，那中国的旗袍太讲究了，那女性要穿的身上多美呀，连许多外国女人都喜欢，什么明星啊、大腕啊、有名的人士都喜欢穿旗袍，所以女运动员应当穿旗袍。有人问，那男运动员呢？男运动员穿旗装啊，你看那电视剧轻功戏多漂亮，男的戴大盖帽，顶戴花翎，朝珠补挂，四开气的袍子，扳尖的靴子，再配上京剧的家伙点儿，咔嚓嚓嚓嚓嚓，咔嚓嚓嚓，那多神呢！有的人一听是嗤之以鼻，别说了，别说了，您这个根本行不通。旗袍虽美，那要是模特穿上可以。平时装束可以，这运动员穿在身上怎么搞运动啊？再这一说了，清朝末年中国各地赔款，那是中国耻辱的象征，那怎么能搬到奥运会上去呢？这事儿绝对通不过。有的人说了，我提清装我不同意，汉装怎么样？看没看汉武大帝，秦皇汉武，你看那服装多漂亮，多华丽啊！特别是卫青、霍去病两员大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带剑配刀，那多威风啊！如果我们的男运动员都是盔甲全身，再配上几杆护背旗，那一进场，绝了啊！我看就穿这个。那女装呢？女装昭君出塞穿着拖地那大红斗篷，那多漂亮啊，女装就穿那个。有的人坚决反对，不行不行不行，那圆领大袖拖拖拉拉根本不能适合运动员穿，不不不不不不行。有的人说了，哎，要不穿唐装，唐装多好啊，连江泽民主席接见各国元首开会的时候，都穿唐装啊，要不都是穿唐装，那代表中国的国服。有的人也说了，不，那也不行，他不适合比赛。我的意思啊，穿中山装啊，那中山装代表中国的国服啊，穿上干净利索挺拔，那多漂亮啊。连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就穿的是中山装啊。我国国家领导人全穿的是中山装，我看不要议论了，就穿中山装。就这个议论呢，议论了好几个月呀，始终没有结果。最后专家一一点评，一一否决，从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定了主调，就是颜色 中国红、中国黄、中国白这三色定为颜色，这服装还得穿西装。有的人就问呢，为什么？哎，这好办，男女的服装统一为西装，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中国面向未来，哎，着西装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融入世界的气度，让世界感受中国魅力，突出金与外相结合的元素，这个定位是相当准确，时代感非常强。不足之处呢，是少了最主要的中国元素啊。所以啊，寻找国色的过程同样是充满了玄机呀。后来啊，经各界专家论证，归纳出最能代表华夏文明的六种色彩，不是三种了，分别是中国红、琉璃黄、国槐绿、青花蓝、长城灰和玉指白。您听这名，最终确定运动员装主色调为红黄白，国际技术官员服装着色为青花蓝。哎，色彩搭配将中国元素是一网打尽呐、啊，款式上突出了外，色彩上突出了中，中西合并、古今结合的中国奥运装就这样产生了。中国红加上国旗色，可谓是绝配，再加上男装配的五环的领带，女装配的是祥云的丝巾，使中国奥运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极品国服。再说个故事，流水线上的生死时速，就这事儿啊，刘瑞奇是大动脑筋呐、啊。他的合作联合体厂子太多了，究竟用谁？究竟谁来负责生产制作？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他想啊想啊想啊，最后想出一个人来。此人姓叶呀，叫叶朝营，是厂子的一个厂长，也是刘瑞奇的心腹。他把叶朝营找到办公室了，告诉小叶，你呀、啊、担当重任，生产运动员的服装交给你了。真的？哎呦，叶朝营啊乐得都蹦起来了，但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呀。技术上的高标准、严要求，自不待言，让他最担心的是时间的紧迫呀。距奥运开幕已经不到两个月时间了，通知要求该厂按标准生产6500件上衣、1100多件裙子、裤子。这老叶呀、啊，又高兴又紧张啊。叶朝营是温州爵帅制衣有限公司的厂长，哎，为恒源祥下边下属的加盟厂，承担奥运装生产是恒源祥的光荣，也是爵帅公司的光荣。但这是国服啊，要求的太高了，时间又如此之短，在他心中把本厂生产的能力和时间要求合在一起，粗粗地算了一下，得出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恒源祥旗下服装生产厂多达数十家，按说大家分摊生产，也别说一万件了，就是10万件、100万件也不在话下。但是您别忘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只能由奥组委批准的定点厂生产，切属于一级机密，不能外传，不能泄露消息。所以这也意味着外援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一切都要靠内部解决。叶超营的家呀，搬到厂里来了，在办公室里放了张床，吃的什么什么的都挪到这儿来了。在前线指挥呀，这叶超营啊也豁出去了，年轻啊，今年30岁。他自己问自己，叶超营啊，你今年多大了？30。人言30而立啊，我正在好年头的时候，哎，正在而立之年，不仅能欣赏到奥运盛会，还能来自生产奥运会的这一光荣任务，这是我毕生的光荣，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汗也要把奥运装打造成中国的骄傲。这个豪言壮语啊，说起来容易，实际过程要困难得多得多。难点之一是量体裁衣，像咱们做衣裳，量一量多长，袖子多长，领子多肥，哎，裤腰多大，完了，但这不行，哎，这上万件服装要是按批量生产，那10天半个月就可以交货。但是奥运装是量身定做呀，哎，你像体操运动员，个儿都比较小一点，摔跤运动员，都肥胖一点，身体健壮，举重运动员都偏矮偏粗，篮球运动员都偏高，体重最轻的80斤，有的还有60斤的，最重的有320斤的，身高最低的有1.4米的，最高的2.26米。你想，男女不一，轻重不一，长短不一，肥瘦不一，一人一个体型，一人一个尺寸，一个个的贴身丈量，一个个的单独制版，一件件的按人缝制，过程之复杂，工作量之繁重，是建厂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哎呀，再说这厂子，机器是连轴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人员是轮流上岗啊，早不见太阳，晚不见星月，废寝忘食是埋头苦干呐。叶超营一计算呐，心里凉了半截儿。哎呀，即便是啊，就按照这个满负荷生产，也难保证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按时交货呀。你说这可咋办呢？这位年轻的厂长啊，整天滚在车间里，望着小山似的布料啊，是愁眉不展，饭吃不下去了，觉睡不着了，原本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弄得内有红血丝，下有眼袋，人也瘦了，毛也长了，是憔悴不堪，冷不丁一看你都不认识是他了，原本身子骨挺结实，现在变得苗条了，这玩意儿可也挺好，减肥呀、啊！你想减肥的话，就使用这个办法，是叫快速减肥法。哎呀，厂长实在困得太急了，眼睛直打架，就趴在办公桌上，迷迷糊糊的打个盹儿。突然看见奥运圣火已经点燃了，而车间里的东西堆积如山，还没有完成呢。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蹦就起来了。哎呀，哎呀，哎呀，一场梦啊！哎呀，梦是心头想啊，现在牵动着每一根神经，分秒必争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嗯、哎，看来蛮干是不行了，照这样下去，肯定完不成任务了。怎么办呢？干脆在巧字上下功夫，要动动脑筋。他成天在车间里头是转来转去，寻思着应对之策，与工人师傅商量快速进度之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磨合，挖掘潜能，制衣速度是明显加快。这人呢就得这么办，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得群力群策才行啊。这速度这一加快，叶朝阳心里一块石头这才哐当落到地上啊。还没等来得及放松心情呢，到了7月18日，突然接到了紧急通知。他打开一看，是因为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将于28日接见中国体育健儿，必须另外紧急加做500套奥运正装。中央领导人接见呢，胡主席率政治局常委接见，这是一般的事儿吗？本来那任务都完成不了啊，现在要加上额外的负担呢。叶超营那脑袋嗡嗡嗡，简直都要得了大头翁了，心说这500套服装怎么解决，怎么完成啊？还得高质量的完成。哎，温州距北京路途遥远，除去途中运输时间，制衣实际只有短短8天的时间，必须完成任务。这是政治任务啊，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为恒源祥的声誉而战，为中国健儿的荣誉而战，哎，就纵使掉几斤肉，扒一层皮也不足惜。他与恒源祥驻场的钦差，恒源祥服装产业集团的总经理，也就是负责奥运人员穿服装的总监事人，跟他进行了紧急的磋商，一边召集技术人员呢，计算时间，计算问题，向大家讨教，同时还要召开了职工大会，进行全体总动员呢。在讲了生产奥运装的意义和光荣之后，带领全体工人高唱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爱拼，我不会唱啊，我这是瞎白话。总而言之是慷慨激昂。这一个歌唱完之后，全场的职工心中是十分激动啊，郁结在心头的阴霾是一扫而光。工人们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奥运装的攻坚战中。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短短8天中啊，工人们整天在生产线上不停地工作达15个小时以上，原有的服装要继续赶制，新增的服装必须按期完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协调呢？或许是急中生智吧。王爷二人一番计划之后，终于找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叫做三色流程法。怎么办呢？就是分别把这个衣服啊注为红黄蓝三种颜色，红色为快速流，表明急用；黄色为中超流，表示次之；蓝色呢为标准流，表示可以暂缓，无需交代啊。工人一看这颜色，就清楚应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什么最最重要，什么能次之啊。为了加快速度，流转流程，王爷二人呢掐着表督战呢，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生死时速，也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在惊心动魄的8天里，富于激情、充满活力的恒源祥人，创造了制衣史上的一个奇迹。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个突如其来的艰巨的任务，向祖国、向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呢。再说故事三， 哎，于细微处见精神。中国提出的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和场馆的建设上，也同样被恒源祥人自觉地贯彻到奥运服装生产过程之中。做奥运服装为祖国争光，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奥组委制定的标准是不折不扣的，必须得完成，而奥组委没要求的细节，只要能够想到的，哎，即使有麻烦也要竭尽全力做得尽美尽善。为了让中国体育健儿穿上漂亮合体的衣服，奥运服饰项目组啊，真是煞费苦心呐。在研究过去奥运装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啊，运动员着装时喜欢呢、拉袖子，就似乎能使上劲儿，这就导致了前胸挺而衣袖皱褶的结果。为了弥补这一个缺陷，从恒源祥人数据库中调集了有关资料，自成体系，设计了一种微版型，改变了过去运动员着装过于宽大不雅的尴尬，使得服装更合体更时尚，运动员穿着显着更年轻更精神更潇洒。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国男运动员的奥运正装白裤，似乎白了一点儿，挺了一点而已。但是您可知道啊，在设计过程中是煞费苦心呐。比如说选这个布料太薄了吧，不行，因为白东西太薄了它透，灯光一照不好看，厚了不行。八月份的时候骄阳似火，那运动员得靠体力啊，裤子太厚了那怎么受得了，难以排汗呢，也不行，薄了不行，厚了不行，到底选什么料子合适呢？总而言之，所有的白色的料子全展现出来了，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呢，都没有达到目的呀。最后经过大家考虑，干脆咱们特制一种料子怎么样，这叫群策群力。他们又重新开机器制造了白色的裤子，这回这裤子不起皱褶，还下垂，也不厚也不薄也不透，运动员穿上是舒服极了。您看似简单，实质做起来有多难呢？那位说那是用什么料子做的，这我可不能说，这是商业秘密，跟您说了您模仿去麻烦了啊。总而言之，经过千般努力，恒源祥制造服装的事是大获成功。这正是恒源祥人真坚强，全力制造奥运装，开幕式上展风采，留得英名万古香。 有你的画面，蓦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让世事总相偎，你的容颜难掩面，乱心扉，乱世界，白天梦回夜不睡。 还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 总裁刘瑞奇那不是一般的人，智商极高啊，富于挑战性，这个人不甘寂寞，他要想办成的事儿是非办成不可，这就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超出一般呐。除了奥运会之外，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大事情咱们得一一讲来。咱举个例子来说，在1996年7月27日那天的晚上，拥有40000个座位的成都体育中心全场爆满，雪亮的灯光照耀着平坦的绿茵场，正面主席台上方挂着个巨大的横幅，写的是96恒源祥杯中亚国际足球对抗赛。这比赛还没等开始呢，场上的声浪和人浪是此起彼伏啊，红旗挥舞，喇叭声、口哨声、喊叫声就响成了一片，哇，人声鼎沸啊。到了晚上8点整，身穿橘红色球衣的四川全兴队和身穿传统蓝色横条衫的阿根廷博卡青年队同时走进球场，这下可炸开锅了，那简直都要疯狂了。有人高喊，看来球王来了，看看那是谁，马拉多纳来了。全场观众是全体起立，以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哎，那么过去呢，只有在电视里见过球王的风采，如今可以近距离的直击马拉多纳踢球的英姿，这对一个粉丝儿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哎，那球王的魅力那也太大了。咱举几个例子说，哎，粉丝儿处处有，什么粉丝儿都有，有迷恋影视演员的，有迷恋模特的，有迷恋笑星的，有迷恋歌星的，等等等等等等。咱们都说过呀，你像过去那些大明星一出场，这些人也报以热烈的掌声，什么合影签字留念啊，等等等。但是比较而言，全都没有马拉多纳影响力最大。他这一出场， 全场爆炸了。您听吧，什么叫声都有。最叫人可笑的是，嗷的一声，还有多少名妇女为之倾倒，昏倒在台上了。休克了，为啥呀？激动的，看见球王了，哎呀，心情这一高兴，血压一升高，都病了，马上抬出去进行抢救，都到了这种程度啊！哎，咱们再说两队的队员，频频向观众招手，特别是马拉多纳，虽然不懂得中国话，但是一看就明白中国人的热情，中国人的意思啊，所以马拉多纳也频频向八方招手致意，谈笑风生，同时不住的向大家送飞吻。哎呦，这飞吻呐，送了哪面哪面就开锅，后来送给主持人了，扒一个飞吻，俩主持人好像没趴在台上，一个女主持人这一激动，对着麦克风还说错话了，这话说的可有意思啊！各位观众，大家冷静，要保持情绪，要保持秩序，一会儿球赛就要开始了，大家将要看到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抗赛，那足球已经不是足球了，那简直就变成了原子弹了。我大伙儿一听好像没吓趴下，怎么变成原子弹了？那位说，这女主持人真这么说的吗？跟您讲啊，这是我编的。哎，不说不笑不热闹嘛，主持人再怎么激动也不可能说走板的话呀。啊，您呢就这么一听一笑咱就算完事儿。哎，咱们再说这主席台上身穿黑西装白衬衣打着咖啡色领带的刘瑞奇今天格外的精神抖擞啊，眼睛倍儿亮，兴高采烈，他跟四川省有关领导和足协的官员是谈笑风生，正是恒源祥一掷千金呢，才促成了这场中阿足球对抗赛的顺利进行。咱就这么说吧，您说得花多少钱呢？你想想吧，咱就给孩子办个满月，举行个婚礼，还得花个几万子吧。这把马拉多纳把这些人给请来，吃住穿行得多少银子，那也就是恒源祥掏得起呀。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刘瑞奇是热爱体育，热爱足球，但是呢因为中国的足球水平啊不如人意，大家是怨声载道，刘瑞奇才决定引进外国强队来华，以加强中国与外国的足球交流，通过比赛学习和借鉴外国球队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不断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以实现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远大抱负。咱们长话短说呀，两个队确定了场地，互换了队旗，运动员们跑进场地，各自进入了自己的位置。您再看圆圆弧正中央放着一个崭新的黑白足球，四川省的副省长徐世群在李一小姐的引领下走到足球旁，主裁判一声哨响，徐副省长甩开右脚用力一踢，而他亲自为中阿足球对抗赛开球。一支足球啊，牵动着数万人的神经，在电视机前全国亿万观众也目睹了这场不同寻常的赛事啊。 马拉多纳得球了，只见他左闪右晃，摆脱了对方防守队员的堵截后，带着球长驱直奔对方的球门。难道老马又要故伎重演，单刀赴会？说起来了，1986年他率领阿根廷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在对英格兰的比赛中他犹如神助啊，在中场附近得球后长驱奔袭，在连续摆脱了五名后卫的堵截和中场队员的铲球后，是直逼球门，在守门员扑空的情况下一脚射门，将球一勾射进门内，因此大家称之为国脚神腿，还有人称之为这个球是叫世纪之球，令全世界记住了一个足球天才的名字，马拉多纳。他先后荣膺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足球先生和世纪足球先生这些光荣的称号啊。他的中国之行使广大的球迷兴奋不已，人们在欣赏球王球技的时候，也深深地感谢恒源祥给大家带来的欢乐呀。刘瑞奇自幼就喜爱运动，喜爱足球，在担任恒源祥掌门人之后，热心支持体育事业，始终关注和支持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集团每年都要投资组织赞助各种足球赛事，对于经济与体育的关系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表示过，恒源祥公司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没有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支持，恒源祥公司就不可能有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当中国足协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需要社会各界予以支持的时候，恒源祥责无旁贷，理应当竭尽所能为中国足球的腾飞贡献力量。恒源祥过去是这么做的，今天是这么做的，将来还要一如既往地继续这么做下去。不仅如此，随着恒源祥自身实力不断地增强，恒源祥对中国足球的知识还会不断地增加呀。恒源祥有一个心愿，衷心祝愿中国足球早日走向世界。为此，恒源祥愿意伴随中国足球一起成长。在刘瑞奇看来，赞助体育，尤其是疯狂足球，不仅是一种单向的投入，更是一种双向的互惠。国际知名大品牌像可口可乐、耐克等，无不从赞助体育事业中受惠。恒源祥宏大的品牌营销离不开体育这个神奇的平台，有些企业小打小闹，在球场边上支一块滚动的小牌儿，哎，露一下面把头就缩回去了，露一下脸儿然后就转过去了。但刘瑞奇的原则是不鸣而已，一鸣惊人，要做我就做大的。96恒源杯中阿足球对抗赛便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国际体育赛事，通过冠名权，恒源祥公司的形象和品牌从那一刻起便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深植于亿万人民心中而声名远扬。它恰是恒源祥品牌营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起让我喜欢让我忧的中国足球，国人呢有道不尽的怨言，诉不完的苦楚。中国足球啊， 也承受着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在中国足球处于低谷的时候，不少企业已经釜底抽薪，唯有恒源祥雪里送炭。这冬天里的一把火也让足球界人士深为感动啊。1995年，由恒源祥牵头，与上海市足协、解放日报、上海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为中国足球鼓掌及上海球迷歌揭晓晚会，徐根宝代表全体教练员向主办单位致感谢词，申花队和远东队表演的精彩的节目，恒源祥有关领导还有现场为热情球迷抽签，整个晚会气氛热烈呀。运动员和本市文艺界的人士与广大球迷是共聚一堂，共为中国足球腾飞鼓掌，为团结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鼓掌。同年年底，由恒源祥独家赞助的恒源祥杯全国室内足球赛及世界杯选拔赛预赛分别在成都、广州、大连举行，决赛在上海举行，参赛队为全国甲 A 十二支队和 B 十二支队，共计24支队伍。此项比赛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室内足球锦标赛，这是恒源祥啊继1995年赞助全国首届足球知识大赛以来又一次独家赞助的赛事。在新闻发布会上，恒源祥公司总经理刘瑞奇与足协的官员签订了赞助协议，恒源祥与体育结缘为足球鼓劲的慷慨之举，不仅赢得了体育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盛赞嘛。1996年，随着全国足球甲 A 甲 B 联赛的启动，为进一步提高足球转播的主持解说水平，恒源祥啊与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又联合举办了恒源祥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优秀主持人评选活动。评选小组将根据全年度转播各界主持人的主持情况、解说水平，并集中审看所推荐的一场比赛的录像带，再根据各方的意见评选出6名优秀足球转播主持人。哪里有足球，哪里就有恒源祥。恒源祥与中国足球是如影随形啊，显示了恒源祥对中国足球的一往情深的殷殷期待。此次恒源祥又不惜重金邀请由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博卡青年队来蜀献艺，正是恒源祥对广大消费者的真诚回报啊。咱们再说这看台上有2位观众都是男的，他俩对话吸引了周围观众，大伙儿都注意听着。其中有一位说，哎，我说老李啊，过去在电视机里看马拉多纳总觉得隔着一层，现在他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看得真过瘾呐！啊，你呢？那位说了，我只晓得过瘾。哎哎，你可晓得是哪位把他请来的？多大的面子？有一个人插话了：“龟儿子，你说你就猜不着？你没看着那横幅吗？那不是恒源祥请来的吗？要不怎么叫恒源祥杯呢？” 哦，是是是，哎呀，怪我近视眼没看清。要这么说，这恒源祥真了不起。那当然是了，恒源祥羊羊羊做羊毛的，正是。你看看咱们那老总，看见没有，穿西装打领结坐在中间主席台上，那就是他们的老总，叫刘瑞奇。哎，在最后了，比赛快要结束了，马拉多纳还要跟刘瑞奇合影呢。哎呀，大伙一听非常兴奋，这恒源祥那叫一个了不起呀。现在好多体育用品厂商都退缩了，只有他们恒源祥是一如既往。咱们中国呀，要多几个恒源祥该有多好，还怕咱足球冲不出去？一个女士啊，撩开外套指着自己的身上说，你们各位看看，我穿的这是恒源祥小男牌的绒线打的毛衣，又暖和又柔软，穿了好几年了也不缩水不起球，那质量真是一流啊。另外还有个女人插话说，他们支持中国足球回报社会，我们也该支持他们，做他们产品的忠实消费者。对头对头，你说的太对了。他的话立即引来大家的共鸣，看台上人语宣扬，场上这边鏖战正急。此刻博卡青年队与全兴队的对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了数十个回合，仍旧难分高下。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了门前便有惊无险，双方的比分还是0-0。除了独家赞助的中阿足球对抗赛外，恒源祥对中国足球事业的支持从不间断呐。在歇后的几年中，由于中国足球成绩不佳，屡屡让球迷失望，其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是大打折扣。一些原有的赞助商啊，选择了退出，唯有恒源祥以一贯之力成为中国足协的患难之交。2003年的时候，9月12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国足球的老朋友恒源祥又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输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拥有76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民族企业，凭借着雄厚的实力和超前的理念，一举成为中国足协超级联赛的首家签约赞助商。在中国足球顶级赛事商务合作伙伴的名单上，第一个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恒源祥一个恒字见了真情啊。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赛以来，集团每年投入巨资组织赞助各级足球赛。哎呀，这些事儿啊，一宗宗一件件举不胜数啊。说起恒源祥对中国足协的支持，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那就是中超元年开局不利，球场风波迭起，球队的内部矛盾重重，战绩不佳，少数球员滋事，观众的责难声是不绝于耳。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最终竟导致了罢赛风波，使啊本来对中国足球不满的球迷更加愤怒。什么玩意儿，这叫什么玩意儿啊！由于罢赛影响了赞助效益，赞助商 根据中超合同有关规定，将扣除款项退还赞助商，使原本就不景气的中超联赛更加雪上加霜啊。中超上空烟云密布，没有资金支持，这球赛如何踢得下去呀？这不要了命了吗？在中国足球极其困难的时候，又是刘瑞奇是挺身而出，耗资200多万元巨资打造了一座中超金杯，赠送给中国足协。足协副主席从刘瑞奇手里接过了这座沉甸甸的金杯，这座名为火神的中超冠军奖杯是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一座冠军杯，和中超元年开幕式镀金杯不同啊。最新的火蛇金杯是十足的黄金打造的啊。火神金杯的造型非常奇特，奖杯上半部啊用足球的形状置于中心的位置，地球版图造型环绕着四周，寓意着中超联赛立足本土走向世界。球体下方是飞速旋转而上的风与火的造型，代表着足球事业如火中之风，象征着中国足球快速腾飞，像风一样不可阻挡，像火一样轰轰烈烈。风与火的造型中烘托出一座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寓意着足球事业是万古长青。整座奖杯形态优美，光彩照人呐、大雨如注，一场中超赛即将开始，一位足协官员呐、捧着火神金杯激动万分地说，这就是人民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感谢恒源祥，感谢刘瑞奇。这正是十年风雨路，一颗足球心，一举人共事，患难见真情。 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